东西就算有，也得看你材料够不够啊。叶修说：“ 那当然管够了。” 楼冠宁这个说的还是颇自信的。神之领域这边的野兔 BOSS 抢的是蒸蒸日上，有稳定收入，而普通区这边一展天下，早就建立了势力，而且是遍布十区，很有些竞争力。更何况神之领域只有一个，普通区却有十个。刷新虽一样，但总数上普通区的产出就是神之领域的十倍了。就是从积累囤积上来说，普通区的材料也远比神之领域要多。一战天下不是心血来潮成立的，在普通区当然早有积累，而现在如果大神这边是成熟的银装工艺的话，那意味着基本没有额外的耗材，这样小的价值就制出一件银装，简直和天上掉馅饼也没两样了。 那就行，我回头也帮你一并看看，你材料如果充足的话，我这边有什么需求，你也帮帮忙啊。 那没问题。 楼冠宁满口答应。这又不是搞研究那样的无底洞，一次制成品的话，那一件银装的成本对于他们这样一个有资本的工会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叶修就是身单力薄，这一路千机散提升的才这么辛苦。这要直接交到职业俱乐部手中，有这样现成的图纸，装备出来就是分分钟的事儿。楼冠宁和叶修达成了这样的口头协议后，高高兴兴的就去了。他再一次体会到了和大神结交的好处，这根本就是拿钱都买不到的。这要钱能砸到，楼冠宁真希望他这边也有这么一位综合性的人才。月修从驿展这边又一次借过来装备，随便就是分发给了众人，所有人照上周一样的装备，随后就是对换装后的角色进行磨合。一夜无话，第二天白天就是一些比赛前的调整训练。星星这也算是正式比赛第四场了，这种训练的节奏已经不用月修手把手的去指导大家，众人都已经掌握，每天自觉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当晚八点，挑战赛第二轮第二回合正式开战。这一回合是星星战队的主场，地图自然是由星星战队来选。无极战队训练时，无极战队的老板亲自现身督战，所有人的面色都异常沉重。上回合比赛结束后，无极老板就已经过来和无极战队的选手们交了底儿。如果无极战队在第二轮就被淘汰的话，那么战队将很难支撑下去。无极战队毕竟不像普通玩家聚起来的草根战队，玩家队伍就是几个相熟好友凑在一起玩玩，根本不要提工资待遇这种事。无极这边呢，除去选手不说，俱乐部上上下下还有着其他工作人员呢。这些人员开支，再加上水电、食宿等等各种杂七杂八，那每天都有不小的开支。虽然这次挑战赛有加试在，他们这些队伍突围希望都很渺茫，但是只要能坚持到后期的线下比赛，基本就能撑住这整个赛季了。线下比赛开始，挑战赛会被转播，会有一些广告商、赞助商，而参加的队伍从中是可以获得一些分红的。虽然远远不及职业联赛中那么丰厚，但有这一笔收入的支持，无极战队还是可以勉强撑过这个没有结果的赛季。至于其他草根，真要杀到这个阶段，那得说上是发了一笔横财。而从线下的小组比赛开始，再到进入淘汰阶段，一轮一轮分红还会持续增加。像无极这种职业出身的战队，满以为就算自己最终不敌加试，但是在这之前，只要不遇加试或是其他职业战队，是可以轻松走进淘汰阶段的。而现在才是第二轮，无极战队就要淘汰，这实在太早太早了。 这之后就这样平白的消耗一个赛季的话，无极老板耗不起。这个情况被无极老板真实的告知了战队选手们。此时的无极战队都已经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心态了。生死关头，每个人都特别用心，这一周的训练质量特别高，而今天白天又是一番调整后，此时终于迎来了决定他们最终命运的时刻。星星战队会做出怎样的人员安排呢？会选用什么样的地图呢？对星星战队的研究，无极战队这一周也是没日没夜的。星星的几个选手都被他们反反复复地仔细研究着，根据这些选手的特点揣测着星星战队可能的排兵布阵，并最终决定了己方的出阵方案。比赛进入预备阶段，而这一次的生死战，来房间观点的玩家反倒是少了许多，在场的绝大多数都是无极战队的真粉丝，在生死存亡之时赶来为战队加油。至于那些等着看星星笑话的，这场比赛还来的话就有点太不明智了。8.5:1的大比分逆转谈何容易，打脸党们不来这场比赛，对星星有点兴趣的玩家却也不会来。这些人中一大部分就是为了看打脸党笑话的，打脸党不来他们当然也懒得来，而另外一些也是因为目前悬殊很大，所以懒得来看了。由此倒也再一次说明了荣耀当前实行的淘汰赛制容易过早的抹杀悬念，令后续比赛沦为鸡肋。不会这样想的或者只有参战的两队了，以及无极战队的粉丝了。在预备阶段，无极粉丝们尽力地刷着屏，给予无极战队的祝福。这种粉丝的状态，陈果是特别容易带入的，结果一不小心就有点同情起无极战队的粉丝们来了。无极战队是肯定要被他们击败的，不会有奇迹，陈果的心里无比坚信这一点。预备阶段中，双方选手出场排序，主场方选图，一切都完毕后，比赛正式开始。单人赛第一场，地图一公布出来的时候，无极战队这边顿时哗然了。地图，擂台场。是的，擂台场。在网游的竞技场中使用频率最高，但在职业圈中却极少会被拿出来使用的地图。这图固然是简单省事儿，但可以说是对主场优势的极大浪费。主场优势关键就在这选图上，选个自家常练熟悉擅长的地图，以此来强化自己的实力。但是擂台场这图算什么回事儿？一个四方的平台，完全就是一个没有地形的地图，选这图等于是放弃了主场优势，这让无极战队大感困惑。但是比赛已经开始，第一阵双方安排的选手都已经跳入比赛席位，星星包子入侵，无极战队小强。先发队员和第一回合完全一样，只不过对于无极战队而言，第一回合他们想的还是给对方一个下马威，而到了第二回合所想到的却已经是不容有失，无论如何也要守住这一分。于是无极战队的队长，最值得依赖的可靠选手，拥有3年职业比赛经验的武晨，再一次第一个出战。小枪站上了比赛席位，武晨深吸了口气，看着数秒的倒计时，3、2、1，比赛开始。开炮！载入比赛画面的第一秒钟，武晨已经发动了进攻。擂台场这图又小又没遮拦，小枪肩上重炮一声轰鸣，一发炮弹已经直飞出去。对于包子入侵，武晨没有丝毫小看，虽然上一回合他胜得轻松，他那种莫名其妙的原因反倒让他茫然了。 从以往有关包子入侵的资料以及最后团队赛上的表现来看，包子入侵实在不像是一个那么傻瓜的选手啊。全力以赴。此时的武晨完全忘记了包子入侵在第一回合时的尴尬丑态，只想着要认真地击倒这个对手。包子反应向来机敏，这样远距离的轰杀不至于威胁到他。包子入侵身形一个偏转，炮弹掠过，但这只是一个序曲而已。武晨后续的攻击早已经接连不断地轰杀而来，擂台场上包子当然不至于再发生找不到路这样可笑的事。在躲避攻击的过程中，包子入侵向小枪逐渐逼近着。和枪炮师这种远程攻击的职业 PK 基本是不会出现双方血线咬得很紧的情况，在这种拉开距离的情况下，枪炮师可以压下对方的血线，但是一旦被对方近战成功，那么那一瞬间可能就是枪炮师的血线一下子被刷下一截了。两个生命的角色通常会在这样的大幅度中交换中下降，最终的胜负就要看两位选手对自己占优势局面的把握了。而这除了操作和意识，却还需要一定的计算力，这种东西对于脱线的包子来说就有点难了。这场谁也没有地图优势的对决，在两个角色交换了几次生命后，最终以包子入侵的倒地告终。包子的技术已经不见得比武晨差哪儿去，这一场主要是输在了对局面的控制力上。双方的生命看似是在交互下降，但这种节奏事实上却是在武晨的掌控之下的，而包子是愣头愣脑的杀来杀去，根本没有意识到这许多。 哦哦哦！ 看到个人赛第一场拿下，观众席上的无极粉丝们当然是沸腾一下。就是无极战队的训练室中，所有人脸上都洋溢出了些许笑容。虽然拿到一分也没有让他们的局面好到哪儿去，但是开门红的胜利让他们感受到了些许不错的运气。跟着第二场比赛，地图蓝庙，星星出战选手迎风布阵。看到这个名字，无极战队选手心下都是一跳，所有人都望向了他们即将出战的第二名选手，个个神情复杂。